出痴情而得到悲情，全怪我任性。如今的恋情，明天的心情，逃不出他阴影。 人生的激情能否出真情，时间会造证。情感的天平摇摆不安定，谁可为谁定性？ 一刻醒觉，一生依恋，你可会情愿？ 接近要是情愿，告别也是情愿，爱无法调变便算。 拿出多少情，承担多少愁，才算爱我？ 情不比几何，难推敲因何，无需想太多。难得很蹉跎，才不枉光掠过。 曾多么温柔，曾多么哀愁，何以也未够。曾苦苦恳求，还苦苦迁就，泪也要笑着流。 无止境哀愁，无非因温柔难以如不想恳求，如不想迁就，何不做朋友？ 一刻承诺，一生依恋，你可会情愿？ 接近要是情愿，告别也是情愿，爱没法停变变转。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为怕会是你。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心预死。谁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时，还是活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但不可找着你。 你若明白，我未明白，你如何待我？请你直说，跟你没结果。 为爱苦过乐过都会像我一样，只要是爱不会问结果。可找着你，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唯怕会是你。能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谁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我找着你，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为怕会是你。能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谁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我找着你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我找着你。 或者到死别， 除非东生离，才知等的是你。

虚度这一生。 底，这一切都没道理。彼此都在压抑，心风开始哭泣，又怎么能面对你？心中乱得可以，如此千头万绪，伤害不只是你，而我无法停止风雨，只好放任 分离。想飞不容易，就是要命的东西，总是让我想着你。爱的无结局，好过醉在痛苦里，我的快乐很空虚。彼此都在压抑，西风开始哭泣，又怎么能面对